这是当妹妹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唐诗300首，更沙段高长之首，宋杜秀福之人作酒。王弼写过菩萨清，黄莺满楼惊，尔公离别意，当时黄有难。海来重载记，天涯直比邻。无畏大歧路，只能共临更。永碧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正所有界。